慧度量嘛， 即係有好多值得大家去理解嘅問題。係台即係新北市嘅即係名產。 嗱，翻翻嚟第二節咧，我就想講下呢、這個即係琴日一單新聞啦嚇，咁呢單新聞都好值得注意嘅嚇，咁仲可以即係大家可以可能從其他渠道都可能有，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一段咁嘅新聞咧？這個就係同俄烏嘅戰爭有關嘅嚇，咁啊美國總統拜登咧就喺28號喺白宮嗰度宣布咧，就向國會提交即係追加即係援助烏克蘭嘅預算330億美金。嗱，呢330億美金裏邊咧，其中有200億美金咧就投入呢個軍事同埋安全援助嚇。另外咧，拜登咧亦都打算喺國會度提一個案咧，就係令到行政部門咧可以即係沒收所有被點名制裁嘅嗰啲俄羅斯嗰啲即係嚇嗰啲財閥啊，同埋嗰啲政治權貴嘅資產。咁佢嗰種講法係咩咧？就話喂，而家我哋係為自由而戰啊！咁啊，美國咧就一係就支持呢個即係烏克蘭人民捍衛佢哋嘅國家，否則咧就支持，否則咧就係等於支持俄羅斯繼續喺烏克蘭咧實行呢一個即係侵略啊，同埋嗰啲即係犯下嗰啲人道罪行。一係你就咁，一係就變咗咁。如果你唔係去支援啲烏克蘭人民去即係捍衛佢哋嘅自由嘅話咧，你就等於係即係支持俄羅斯啊，就繼續喺呢個烏克蘭咧，就犯下呢個人道罪行同埋即係進行侵略啊！佢好簡單嘅邏輯係咁，所以即係呢330億係咪？其中200億咧，其實就係、是、軍事嘅用途啦，大佬咪等於我哋對上個禮拜有一集講嗱，呢一場戰爭已經係等於一個即係第三次世界大戰嘅初型嘅。啲俄羅斯打緊嘅唔係烏克蘭，你係同成個以美國為首嘅北約喺度打緊仗，咁啊。所以而家咧呢場戰爭就一定係抗日持久噶啦，冇得傾嘅，係咪？拖到幾耐唔知，係咪？咁所以嗰啲反美嘅人梗係啊，又係用翻嗰套邏輯啦，係咪？咁嗱，你烏克蘭咧就俾美國累死啦，你嗰啲烏克蘭而家死咁多人咧，你就應該即係鬧美國佬，你就唔好鬧俄羅斯啦，咁即係咁樣係咪？即係嗱，呢啲就顛倒是非黑白嘅，即係等於呢個中國即係最近嗰個中央，即係呢個即係一個中央電視台 CCTV 其中一個記者喺呢一個烏克蘭嘅一個記者會裏邊質問呢、這個即係啊。烏克蘭總統跟住就搞到自己都一面都係屎，係嘛？咁呢啲就係中國人嘅邏輯，係嘛？咁但係你而家睇睇下個發展，你知道成個形勢好明顯嘅，係嘛？就已經係具備咗第三次世界大戰嘅初型。不過同第二次嘅世界大戰好唔同嘅地方咧，就係、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喂，呢、這個歐戰嘅時候，嗰、那個係納粹黨，係嘛？希特拉，係嘛？喂，有一段時間即係幾乎成個歐洲都俾佢搞掂曬，係咪？跟住殺到去蘇聯，係咪？幾勁啊！你話係咪？而家個俄羅斯同當年嘅德國點比啊？後來變咗太平洋戰爭嘅時候咧，仲有日本仔添啊！日本仔喺中國戰場度俾國民黨嘅軍隊牽制咗佢8年，係咪？當然啦，呢個係人類嘅浩劫嚟嘅，死好多人嘅。但到最後，日本、意大利、德國呢啲全部都係 嘅戰敗國啊。咁今時今日俄羅斯同當年嘅德國，同當年嘅納粹黨冇得比咯，係咪？而家佢想回復翻蘇聯，回復翻蘇聯咧，你而家任你數啊，你有幾多靚咧？白俄羅斯啦，咪車神咯。但係而家咁搞搞下散曬，係咪？咁所以咧，而家啲人仲可以講咩啫？係嘛？美國嘅做法好明顯噶嘛，佢係根本好積極投入呢一場戰爭啦。如果而家咁，喂，而家要即係要追加呢$300 億喎，大佬係嘛？追加嘅呢個追加嘅款項啊！嗱，上個月咧就已經通過援助呢個烏克蘭，即係$136 億係嘛？我而家仲未計嗰個租借法案 （land and lease） 嗰個即係為烏克蘭度身訂造嗰個 land and lease 嘅 app， 都未計嗰度係嘛？咁你話投入幾多啊？係嘛？咁呢個又係啲反美嘅人來又講啦，鑊鑊都係你美國咁樣嘅，係嘛？當年嘅阿富汗又好，波斯灣戰爭又好，全部都係你美國就走去打人哋，係嘛？話去幫人哋，實際就侵略人哋。咁我想問啦，咁結果有冇即係佔領人哋個國家咧？美國有冇將佢變成嘅即係另外一個州咧？冇啊嘛，大佬啊！即係當然美國即係好多呢啲咁嘅做法咧，即係啊你。以維護和平為理由，其實亦都係擴充霸權嘅。老實講，嗱，擴充霸權喺佢哋嗰個角度嚟講，就係佢呢個世界警察嘅角色，佢亦都係希望個世界和平啫，係咪？即係等於我上次講嘅止戈為武啫。佢可能好熟悉我哋中國，即係嗰個兵法啊，止戈為武。喂，大佬，我要令到和平，我就一定要靠我有強大嘅軍事力量先至可以和平噶嘛。咁所以呢一種係一種叫恐怖平衡啊嘛。而家點解要有啲即係話對於嗰啲核武器啊，要有好多限制啊？而家核子彈嘅彈頭又要減少啊，咪點解要咁樣咧？係咪？喂，呢個就係恐怖平衡。喂，如果你有核子，你有核子即係你有核子嘅軍事裝備，你有核彈頭，我冇。咁就有機會打成㗎啦嘛，係咪？喂，你又有，我又有，大家都有嘅時候就打。喂，呢個就有一種恐怖平衡，又打唔成咁，你就唔會變成一場即係滅絕世界嘅戰爭㗎嘛，係咪？呢個恐怖平衡啊嘛。咁而家喺呢種，即係你而家睇呢個俄烏戰爭，你睇到美國始終就係最強啊，冇得驚嘅。你中意又好，唔中意又好，佢就始終就係最強。但係佢呢種最強，佢唔會維和個人類社會啊嘛，大佬係咪啊？佢會係擴充咗佢嘅霸權，擴充咗佢喺國際社會嘅影響力，呢個必然嘅，係咪？所以咪話咯，下一場大戰咪到美中大戰咯，係咪？你試下你打台灣啦，咪就美中大戰咯，係咪？咁台灣會唔會即係真係100%咁去支持？咪呢個美國100%會，因為喺台海危機出現嘅時候，佢100%去支持呢個台灣咧，係咪？其實佢唔需要派兵咧，而家用呢個即係俄烏戰爭已經睇到，係咪？你睇佢呢種咁嘅投入係嘛？即係無論科技啊、軍事啊，係嘛？各方面啊，包括對呢個俄羅斯嘅制裁啊等等，係嘛？所以我睇翻琴日呢段新聞咧，其實喺拜登即係向國會即係提出追加$300+億嘅呢個所謂援助烏克蘭啊，即係嘅軍事同埋安全嘅援助同埋其他方面啊，包括對呢個被破壞咗嗰啲設施啊，係嘛？咁全部都北約組織都提供好多援助啦，係咪？咁所以而家咪呢場仗咪要打2個幾月啦，係嘛？眨下眼就3個月嘅啦，好快嘅，係嘛？咁喺拜登俾呢個國會嘅信件裏邊就話咧，即係呢個。而家嗰個侵略者咧，係要付出代價嘅嚇。咁美國咧就係即係盡自己嘅責任啊。咁啊呢套咁嘅講法係好冠冕堂皇啦。當然啦，好多人未必會接受嘅。咁但係呢啲咁嘅提案咧，即係呢個總統提出嘅呢啲咁嘅議案咧，就喺國會一定獲得通過嘅。嗱，美國就係咁嘅。去到呢啲關鍵時刻，佢嗰個黨派之爭咧就冇咗嘅。嗱，講到呢度咧，我就真係要即係講下台灣。台灣真係我成日話最危險嘅地方咧，就係咩咧？就係你嗰個黨派之爭係咪，會令到台灣個安全咧， 即係你可以係講台灣安全嘅最大威脅，係去到咁樣。美國好簡單啫嘛，喺呢個俄烏戰爭上面，美國嘅立場，朝野兩黨啦，其實都唔係朝野噶啦，因為你即係共和黨雖然即係佢唔係執政啊，但係喺國會裏邊佢力量都係非常之大啦，係嘛？即係你兩大政黨，美國就係一個兩黨政治嚟嘅嚇，你冇第三勢力可以即係同佢哋即係可以抗衡嘅，係嘛？共和黨又好，民主黨又好，佢係輪流執政啊嘛，係咪啊？呢個政黨輪替係經常出現嘅，係咪？喺呢啲問題上邊，個國家利益嘅立場係一致，冇爭論嘅，係咪？咁你台灣面對共產黨嘅威脅，係咪？屌你國民黨同民進黨貌合神離都講唔上啊！直情係喂。點解唔會有一個共識咧？大家即係對嗰個國家利益個立場係一致咧？原來大家嗰個國家係唔一樣嘅，屌你！咁你有咩辦法啊？民進黨佢就喂個口就話呢個叫做中華民國，係咪？屌你！佢心裏面就係台灣共和國噶嘛，係咪？佢實際所作所為都係台灣共和國噶嘛。即係我有一次即係去官選嘅時候，喺呢個民進黨嘅總部裏邊，咁我提出一個問題嘅啫，我哋覺得好奇怪啫。咁我話即係我代表。啲即係官選嘅團員問下你啊，點你而家係選緊咩咧？而家選中華民國總統嘛，係咪啊？點解我入到嚟呢個競選總部，一面中華民國國旗都見唔到嘅咧？點解喺你哋嘅選舉場合裏邊，一面青天白日旗都見唔到嘅咧？咁你即係選哪一國嘅總統咧？嗱，呢個係喂，有啲人可能覺得我喺度挑機啊！其實我是點出的問題嘛，係咪？如果你呢一個國家係咪？喂，你兩個黨反對黨同埋個執政黨對嗰個國家認同係南言北切嘅，屌你點去打仗啊，大佬？係咪？喂，你好多人唔會唔明呢個道理噶嘛，係咪？喂，你盲目喺度支持綠營嗰啲，你唔明呢個道理咩？唔通係咪？你啲香港人唔明呢個道理咩？唔係，你一係就台灣獨立，你而家就叫做台灣共和國，係咪？你修憲係咪？將中華民國個國號咪改成台灣共和國係咪？只要你得到絕大多數人民同意嘅結果，根據現行嘅即係嗰個憲政體制可以改到嘅，咁你咪改成台灣共和國咯，係咪？咁大家咪有個即係共同嘅國家咯，係咪？喂，你而家係叫中華民國咁啊，大佬有部憲法喺度嘛，哥？是不是？所以如果共产党要搞你台湾，喂，你好危险的嘛，大佬，你都不齐心，是不是？我讲这个有错咩？是不是？讲这个就叫做屌你我亲国民党，你九唔搭八真是，是不是？你现在不叫中华民国先？你那本护照是不是叫中华民国护照括弧台湾先？是不是？那你这个国号仍然在这里，而这个国号是根据宪法，那你有部中华民国宪法，大佬，你不是有部台湾共和国宪法吗？那你可以喂，你全民公决啦，整部台湾共和国宪法出来，你为什么搞不到呢？是吧？为什么搞不到呢？所以你看美国，喂，在这个俄乌战争里面，为什么美国初被人觉得就是，哇，大佬，你真是害死乌克兰，是吧？你又哄他入北约，现在搞到俄罗斯打他，屌，你就在那里旁观者，他现在是旁观者吗？是吧？这场战争可以打了两个几月，除了俄罗斯人民是吧那个奋勇抗敌是吧之外，你就是有这个美国和北约的援助嘛。而实际美国和北约是参加这场战争嘛，等于是。是吧？那而在美国两个党的立场是一致的。是吧？当然有些细节技术上是吧，共和党可能和民主党的意见不一样，但是所谓援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这个立场是不是一致先？这样才有力的嘛，是吧？你台湾屌你真的是吧？不是台湾现在你支持这个民进党政府的人呢，你只可以做一样东西，我觉得你就帮手消灭国民党就可以了。一党独大，一党专政，屌你，那国家认同就是大家一致。但是你的军人会不会这样啊？你估，当然不会了。 係咪？即係你而家睇到嘅呢一個國徽，咁就同國民黨嘅黨徽係一模一樣嘅，幾乎係喺所有陸軍軍官學校、空軍軍官學校、海軍軍官學校、政治作戰學校係嘛？陸軍大學係嘛？所有呢啲三軍大學，所有呢啲或者呢啲三軍係嘛？嗰頂帽啊，都係呢、這個好似國民黨黨徽嘅呢個國徽，咁你鏟走佢啦，係嘛？咪得咯，將佢改成一個台灣島咁啊，咁就唔使好似而家咁啦，係嘛？消滅咗國民黨咪得咯，係嘛？咁但係而家同即係2000年嘅時候，20年前相比，即係民進黨同國民黨咧就係主客互譯。你民進黨嘅支持度而家係50%+嘅，國民黨係得翻30%+嘅啫，係嘛？30%啊，甚至係越嚟越少。以前咧就是、國民黨50%+。就民進黨30%+，就咁咯。好，今日講到呢度啊，咁大家記得支持 My Radio 繼續發聲，地義心同精神一貫，唔該交台費，拜拜。